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再生气再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。我的心跟着你，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再生气再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。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，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，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，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。 感谢你继续在我们的评点。很多很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可能只有14、15岁，读书的时候呢，把一首歌推荐给了我的高中同学。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生，而且思维方式路径常跟我们不太一样。那时候呢，我就把这首歌送给她了。然后在球场上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你拿耳机听一下，这首歌很棒的。因为这首歌她对很平凡的我呢，有了一点点的不同的见解啊、哦，他以前觉得我是一个很平凡的、很听话的学生，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因为那首歌，他觉得，哎，这个人还不太一样啊、哦，还有点自己的想法。因为他的推荐，《路边摊》呐，《忘了时间的钟》啊，我知道哦，古巨基其实也是一个有点才华的男生了，而且他假声部分非常的亮，非常的好听。比起十来岁之后的现在，我们俩都30了。 还有没有结果？在害我，还有什么没说，还有什么没做，脑袋一片空，我的下傻告诉我， Hey man Let him go， 我的心却火、你

记像是1981，只好忘了1991，1991，我们到此为止，得到回忆，失去你，对你的感情只能选择坚持，和你的关系只好换个方式。那人言可畏，也只能将爱人比成了知己。我们戴着谁的戒指，代表着妥协还是固执？铭心刻骨已成为历史，抵不过无名指。 喜欢一句话，说懂得低头才能出头，把自己抬得过高，别人未必是仰视你的，把自己摆得过低，别人也未必尊重你。有时候稍微低一下头，放下架子，我们的人生路就会更精彩。低头并不是懦弱，也不是自卑，而是一种智慧，它是清醒当中的一种。人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学会了低头，就会少一些争执和烦恼，多一些随和和谦逊。 男人在世本来就难，老婆得哄，孩子得看，没钱要赚，有舍得担，忙到脚软，累到爆肝。我的兄弟也都很难，老板得哄，工作还得干，不知不觉就有多难，日子一宽心气儿就散。成人的世界难免偶尔人不耐烦， 没事找事 也得折腾出来点波澜。 这世界难，我却从未黯淡，每个男人都要懂得承担，天空海阔，我们抬头并肩往前走，你若要我兄弟为难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这世界难，我却并不有你们在，没有什么难办。我不怕苦，也永远不会说后悔，只要我们在一块儿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过不去的坎儿。 在此以前日子很难， 可不是吗？ 我年轻能干，但存款零担， 长得贼好看，没恋爱可谈， 是臭女 人。十年以后能不能腰缠万贯， 三十以后日子更难， 要把 单位像两座大山， 你说说 房子车子全都是负担， 怪我咯。 忍辱负重，低头把活干， 在你咯。 成人的世界难免偶尔 找事也得折腾出来点波澜。这世界难过却从未黯淡，每个男人都要懂得承担。天空海阔，我们抬头并肩往前走，别让我兄弟为难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这世界难过在没有什么难办，我不怕哭，也永远不会说后悔，只要我们在一块儿，没有什么过不去 的坎儿。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故人朋友啊，一直都没有机会见，可是有机会见了又觉得相见不如不见，有些话埋藏在心里面很久没有机会说，可是有机会说吧却又说不出口了。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讽刺。 过去的故事已难说清楚，想写一个结束，让它渐渐模糊。我在不在乎，我在不在乎，我渴望的温暖 好音乐九五九。

分或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 李宗盛唱歌就像在看小说，他的词句永远是那么的俊美。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在纵贯线当中的李宗盛，2008年组团，2010年解散的纵贯线，四个大男孩，李宗盛、罗大佑、周华健、张震岳的作品集当中的给自己的歌拿奖拿到手软，去年的金曲奖大哥获得了很多的奖项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大哥级人物，也是纵贯线的其中一位成员，罗大佑演唱的《闪亮的日子》。听他们唱歌已经是感觉不到那种压力啊，因为事业带给自己的一种沉重的感觉，而是像玩票气质一样的一种享受。 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，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，我们曾经也曾共同欢笑，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 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 黄韵玲曾经在一首歌当中唱到，大佑的情歌，巴哈的咏叹，总在我不安的时候出现，肖邦的浪漫，Michael Franks 的忧郁，总是说出我心中所有的秘密。罗大佑的情歌，他改变了传统情歌的那种舞厅的腔调，也改变了从婉约诗词延续至今的男痴女怨。他一开口，青楼女子、骆驼文人都不见了，是一个现代青年在唱他自己的心情，没有酸生梦死，灯红酒绿。 掌心写下七个数字，点一个头，然后狂奔而去。守住电话，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。铃声响的时候，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

0:17由蔡琴和吴楚楚演唱。1983年5月，蔡琴在海山唱片发表了专辑《昨夜之灯》。在海山唱片的时代呢，蔡琴的形象都是戴一副黑框眼镜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她的知性的音乐质地就吸引了无数的唱片公司。而实际上，华语唱片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包装的时代。 在今夜里飘动，多少呐喊在胸。